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时间嚟到晏昼嘅5:21啊，开始今日嘅自由风，自由风，大希立你好， 你好，好耐冇同你一齐做节目咯， 系啊，冇错，都真系好一段时间啦。咁不过咧，其实我哋呢排咧，日日都系关注住疫情嘅进展啦，因为咧今次嘅第五波疫情啊，影响香港都真系好严重啊。嗱，而家累计咧已经超过成98,000+嘅確診嘅個案噶啦，咁喺上個月嘅22號啦，咁啊特首咧就宣布咗一連串嘅措施啦，就係應對咧第五波疫情嘅，而咧呢啲措施咧其實都會係有效去到成4月嘅噃，咁但係喺今日咧嚇特首嘅記者會入邊啦，亦都講咧就係佢會喺下個星期初啊就會全面交代一系列嘅抗疫措施嘅未來方向，包括咗係入境嘅管制啦、航班的禁飞、入境的检疫措施、全民强制检测、面授课的安排、社交距离措施等等。他说呢是因为都即是、留意到呢、社会、都有一个、强烈的可以说是、即是对于现在那个的状态是、已经是都去到一个很强烈的容忍的地步，所以他都要、即是下周初呢要跟大家交代一下一些新措施。 我就不知道特首今次是微调又是大动作，如果是大动作因为有些市民觉得、很疲劳啦，或者是即是或者商界都提出了这样的情况是很严重会影响整个香港的发展呢、这个确实是事实。不过如果我们不小心呢就会出现以下四句说话，就是一死呢现在就想着放、一放呢就乱，一乱呢就收，一收又死过。呢我想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考虑得很周全，就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部署先了。 咁啊，但系循序渐进嘅部署，到底我哋应该用啲乜嘢指标咧作为依归啦？因为啊，特首都讲啦，其实咧即系喺制定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嘅时候咧，除咗要考虑科学嘅证据咧，亦都要考虑翻咧市民嘅承受能力嘅。咁啊嗱，咁但系咧，其实有学者啦，即系阿袁国勇教授啦，同埋另外两位啊，就系阿薛达啦，同埋龙振邦咧，三位学者咧，今日就喺报章度撰文啊，佢认为系需要制定一个复常嘅计划同埋路线图啦。但系咧，其实有一个先决条件嘅，就系讲紧咧，我哋第一针嘅接种率咧要去到95%。大希立， 特首咧又好似对呢个问题又有少少唔系好同嘅睇法，因为咧就究竟呢个系一个科学嘅问题啊，又或系一个即系佢哋嘅判断问题？因为佢话去到95%咧，就如果用俗语嚟讲咧，可能捉虫喎，因为好难去到95%，因为最后一段路咧就好难行。咁我啦，如果你咁就可能绑手绑脚喎，佢觉得即系咁样。 系啊，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我哋而家嗰个嘅疫苗嘅接种数字啊，如果以第一针嚟讲咧，第一针咧我哋嘅即系接种嘅人口咧就系91.3%，咁但系咧以接种第二针嘅人口咧就系去到百分之八十。 一嘅啫。咁但系要留意咧，就系呢一个数据咧，系唔包含咧三到十一岁嘅人口嘅，因为都系开始即系俾佢哋接种咧，唔系太耐嘅啫。咁所以点样可以达到啊？第一针95%嘅呢个指标咧，似乎咧都要可能谂各式嘅办法。咁但系最重要就系究竟我哋用啲乜嘢嘅指标去处理我哋未来嘅抗疫政策咧，同埋点样系应对市民抗疫疲劳嘅问题咧？电话号码187231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嗱，睇嗱，不如我哋又请嚟一位学者咧，同我哋倾倾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就有生命伦理学者啊，欧杰成医生。欧医生你好， 欧医生。 你好， 你好吓，欧医生，我哋去制定抗疫政策嘅时候咧，当然要讲个科学实证啦。咁但系个社会嘅接受程度啦，同埋即系市民嘅感受咧，呢个都系需要去关顾嘅。咁但系我哋去处理未来嘅抗疫政策，特别系而家面对已经抗疫咗都成两年几咁耐嘅时候，应该点样去摆我哋嘅考虑点优次咧？你觉得？ 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问题。我哋一般讲抗疫疲劳咧，就好似将问题变成一个市民主观或者心理上嘅问题。但系其实你如果睇一个行各业嗰个困境，同埋老人院嘅问题、教育嘅问题、翻学嘅问题等等，其实就唔系完全系主观疲唔疲劳嘅问题，系客观上嘅社会都有一个迫切性系要尽快逐步开放。咁我睇今日袁海教授等等佢嘅文章咧，我谂佢95%，我都觉得嗰条线好似要画到好高啊。咁而佢嗰个谂法都好一贯嘅，就系、是、如果你有一个路线图系可以逐步开放，不过个条件系95%咧，就好似有一个诱因，大家就希望多啲人打针或者快啲打针，系咪？咁但系个疫情嚟到而家，其实你一日几万宗，有咁多都几吓人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如果啲人都仲系未打嘅话咧，你呢个诱因其实就唔系太有效，我认为吓。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嗰个95%未必一定要咁睇啦，可以你复常路线图可以逐步局部咁样样去开放。 嗱，就我都同意啊，欧医生你嗰个嘅思路啊。不过咧，我觉得咧，其实我照我睇咧，内地依家都好开放地去讨论紧咧。咩情况下面应该放嘅问题，即係其实呢个都好奇怪啊，即係佢哋又睇住香港，香港又睇下内地嘅讨论。我自己听佢哋讲呢，就佢哋有一个思路呢，就叫做用个俗语讲呢，叫做就好似射箭咁啦，就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咁如果开弓没有回头箭呢，佢哋要考虑四个因素，简单啲讲，当然你头先讲有科学啊、民意啊、经济嗰啲，但如果好具体去做呢，佢摆第一呢一定係科学。我喺下后边，我哋一齐去讨论下问题。第二个咧就系嗰个出现咗防疫同埋或者会反弹，你嗰个基础仲喺唔喺度？第三样嘢咧就系个时机同埋试点。最后咧就是个宣传教育嘅问题。咁啊，佢哋觉得咧系科学行先，当然一步步去做咧，而由佢里边有啲指标，佢觉得基本达到咧，你先至好循序渐进地。放，如果唔系咧，一放咗之后咧，又收唔翻嘅喎，即系咁样。 我同意啊，所以我讲局部都唔系话随意嘅吓。不如我举一个例子吓，我哋而家大致上，我哋香港有大约接近就嚟100万人系感染咗啦吓，有好多人康复咗。其实你谂一谂，呢啲人如果你当你一个有一个免疫嘅 passport 佢系护照，佢其实点解要六点之后唔可以食嘢咧？呢啲人出嚟食嘢对堂食对其他人冇影响㗎嘛。旅游其实佢就冇乜问题啦。咁其实个社会系有条件喺某啲环节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呢俾一啲经济活动恢复㗎嘛。係咪咁但我哋冇向呢个方向呢，我哋仲系一刀切。六点堂食就六点堂食，如果五位数字维持好高呢就要再收紧等等。但其实唔系嘛，其实个社会已经逐渐开始有两个群体啦。一个群体呢打晒三針，科興或者兩針復必泰，一個群體咧就係已經感染咗有康復免疫。 咁其實個社會係有條件係局部恢復翻一啲活動噶嘛。 系， 而啲活動你諗下對各個人各業嘅幫助係好大噶嘛都。 嗱，歐醫生喺討論落去嘅時候咧，不如我哋五點半新聞翻嚟繼續同你傾啊，因為我哋一節咧五點半嘅新聞報道啊嚇，咁一陣間咧再請啊歐傑成醫生同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8,628宗系经核酸检测嘅阳性个案，13,022宗系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98万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医管局情报再多28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923人离世，年龄由11个月至102岁，死亡率0.5%，87%人有长期病患。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市民听朝早7点起，除咗可以透过电话，亦都可以透过医管局嘅手机应用程式 HA 高。预约23间指定诊所，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程式查阅指定诊所嘅名额等情况。本港劳工市场情况恶化，最新失业率4.5%，比上月上升0.6%。有157,900人失业，增加22,700人。就业不足率亦都上升0.5%，至到2.3%。政府說建造業、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和康樂活動業的失業率有相對明顯的升幅，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急升1.9%，至到8.1%。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和康樂活動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受第五波疫情影响，本港劳工市场急剧恶化，疫情严重打击同消费相关嘅活动，劳工市场短期内将会继续受压。有发展商推出捐赠配对网上平台，个人、团体或者私人机构可以登记成为捐助者，可以直接捐赠物资或者捐款之后由平台代购。首阶段有34间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合作，参与嘅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向服务对象了解需支援嘅抗疫用品之后，整理出13项最殷切嘅物资清单，包括快速检测包、血氧计、数据卡、超市现金券、快餐店现金券、防护面罩同退热贴等。当网上平台配对到捐助者之后，将会尽快由各机构将有关物资分发给有需要人士。网上平台由新世界集团推出，不会收取行政费用。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方至今没有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注意到布林肯说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方的有关言论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充分暴露了美方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思想，这类言论对解决问题毫无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赵立坚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琐事在美国和北约手中，希望美国和北约作为危机的始作俑者，好好反思一下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切实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为缓和局势解决问题拿出实际行动，早日解决乌克兰的冲突。中方亦都希望美国能够真正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起，站在和平和正义的一边，能够推动乌克兰局势早日缓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沿岸有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咧暂时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温思劳街。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博围一段挤塞，咁另外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咧，而家交通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近南边围回旋处。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锦田嘅锦汇路因为道路工程，锦汇路去锦上路港铁站方向介乎锦蒲路至到东汇路之间嘅一段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特首就预告了下个星期初会交代防疫措施的检讨的。这个防疫措施其实除了医疗之外都包含很多方面的，特别就是一些社交距离的限制措施。但是当我们调节的时候，应该以什么的指标作为依归，或者应该怎样的方向去行呢？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的。电话旁边我们继续请回就是生命伦理学者欧杰成医生喺度噶，欧医生你好， 欧医生 你好。 嗱，刚才咧你就讲过啦，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譬如一刀切六点之后就冇堂食，而唔系啊，譬如话俾啲人听，如果你接种咗可能系几多针疫苗咧，你就可以即系继续进入去咧呢啲嘅场所嗰度啦，系使用佢哋嘅服务。即系其实我理解咧，换言之，你系觉得应该譬如疫苗通行证呢个措施系用一个诱因嘅方法去处理，而唔系用一个限制的方式去告诉市民，还有我们处理一些社交距离措施的时候也都是应该用一个即有因的方法去做，是不是？ 没错，你如果想一想，疫苗通行证本来就是一个 passport， passport 就是等你可以去做一些活动而不是说困住你嘛。如果譬如举多个例，譬如旅游，其实三位学者的篇文章都有提到的，当香港疫情已经来到这样的时候，其實你嗰個旅遊出入境香港嗰、那個quarantine 嗰、個檢疫隔離，其實可能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做嘅。呢、這個三位學者佢都提到，都係一個局部嘅概念，因為佢講法就係你旅遊嘅人入境，如果佢打曬針入嚟嘅時候，對香港嗰個加額外風險係滄海一粟。我記得佢個字眼好似係咁樣講。 嗯， 咁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咁如果你舉多個例子，譬如就係院舍。有一啲院舍可能已經六成啊七成嘅長者已經感染咗啦，有啲不幸過身啦，有啲康復當中啦。咁如果你都做緊逆向隔離，將未感染嘅長者去咗第二個地方嘅話咧，咁嗰啲屋企人其實可以嚟探訪嘅喎。 嗯。 啊，其實長者一路兩年都唔俾佢見屋企人，然後跟住到個疫情一嚟，佢就過身，屋企人就見唔到佢。三年都冇見過，跟住就過身，呢個係一個都好傷好大嘅傷害，唔係淨係疲勞，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嘛。咁你個社會其實而家係有條件喺某啲情況之下係放寬呢啲嘢噶嘛？你睇落好似啲嘢唔係好大嘅宏觀影響，好大嘅大局，但係對一般市民係好重要嘛。 咁我覺得你而家嗰個抗疫一向兩年個思維都係著緊再著緊，限制再限制，其實係冇一個正面嘅信息俾大家。當你大家去配合啲條件嘅時候，負責任咁樣去進行嗰啲活動咧，咁係可以逐步恢復翻一啲活動或者正常啲咯。咁呢個就係我諗新聞學者佢嗰篇文章嗰整體嗰、那個，我覺得個思想個思路係咁樣。呢、這個我就覺得係一個好需要。拎出嚟讲，如果唔同意佢嗰啲条件，唔紧要嘅，大家可以讨论啫 嘛。但系我哋都需唔需要咧，定一个打第一针或者第三针嘅人口嘅百分比咧吓，即系譬如系第一针嘅接种率咧达到95%，定系另外有啲嘅专家就话，喂个疫苗接种率达到95%咁样，即系第一针同第三针有分别？你觉得需唔需要定呢啲嘅准则喺度啊？ 呢、這個有一部分是科學的問題啦、如果就我的理解，我們現在知道其實疫苗你打到九成，我講打足兩針，不要講一針，講打足兩針，打到九成，你很多國家的例子、地區例子都是顯示它不會有一足夠的群體免疫去防止散播的，是保護你那個嚴重的併發症而已。所以你用這個指標來同恢復活動嚟預防反彈，似乎就我睇落個邏輯唔係好嚴謹嘅，都係好似覺得我哋最好都係多啲好啲，咁多啲好啲就係為咗減少對醫院壓力，因為我哋見個醫院當佢衝擊得嚴重嘅時候，都真係好慘嘅，同埋真係好多好慘嘅故事啦嚇。咁但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其實唔使用打幾多針做一個咁間接指標嘛，就睇醫院嘅重症入院嘅情況，醫院使用氧氣嘅確診病人嘅情況，你咪數嗰啲數字咯。好多國家都係會咁樣做嘅，你開始逐漸轉向咧，就你真係關鍵唔容許佢冧得再冧一次嘅位置，就去我叫盯住嗰啲指標就去調整啊嘛，而唔係用一個咁粗嘅人口幾萬宗五位數字或者接種率。90%-95%，呢、這个好似都太间接，同埋好似唔系好透得好紧啊！ 其实你之前咧都曾经有讲过话，譬如针对检测50岁以上嘅人口同埋所有院友，如果佢嘅检测呈阴性咧，就安排佢哋即系尽快打针，24小时啊或者48小时之内即系去到打针。其实呢、這个嘅你依个嘅睇法或者呢个嘅方向咧，可以点样实行咧？某程度上即系会唔会都好似要啲人即系一定要打针咁样咧？ 我哋有少少都已经错过紧嗰个窗口啦，但系即假设而家仲系向呢个思路谂嘅时候咧，我当时嗰个意思就唔系话捉晒50岁以上嘅人全部强嘅打针，唔系，我系假设如果你要行全民检测嘅话咧，你倒不如将嗰个检测集中喺50岁以上嘅人，因为呢啲毕竟系佢有病嘅时候系影响呢个系统同佢自己嘅生命系最大，咁你就集中用佢哋嚟检测啦，咁跟住咧就阴性嘅话就即时可以有啲好方便嘅方法就去打埋针。咁我认为人嘅心理或者行为咧，你喺一个咁样嘅情景之下，就比较容易可以去打针嘅。你叫佢预约第一针、第二针，跟住签一份6张纸嘅同意书，然后跟住再咩，嗰、那个好似而家唔系嗰个情况咯，系即系你香港咁危急。而家大家亦都冇人知道疫苗大致上嗰個副作用啊、好處啊等等都好清楚噶啦，咁所以我認為甚至簡單到你即場即測咗係陰性，或者知道嘅陰性嘅話，我覺得一個簡單嘅口頭解釋，然後簽紙咪可以打針啦。 即係兩方面嘅配合啦，嚇。 係啦，咁你就將嗰個全民接種嘅概念變咗係一個中年同埋老年人口嘅一个打针计划嘅前一步嘅行动啦，咁我就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当然唔系净系得呢个方法嘅，我都有提过，亦都可以等到疫情回落到比较少嘅时候，我嚟清零，咁呢个都可以嘅，但系而家睇落去就唔似会好快去咗三位数字或者两位数字啊嘛，所以你要等到嗰个嚟全民检测清零，又好似唔系好。我睇三位學者，佢都有啲擔心咧。如果太早去做全民檢測，你一下子又再衝擊醫療系統一次咧，就可能都係有啲問題啦。 係，但係我哋點樣處理咧？如果真係復常啦，復常之後係咪要有個機制咧去處理佢個反彈嘅問題咧？因為呢個病毒都不斷咁樣變種。 係， 變種歐係一個都係一個有啲學者嘅判斷啦，少少。咁但係唔係話佢唔可以變翻更加惡，即係冇人可以肯定係咁樣。但係如果你整體去睇由 Alpha 到到而家 Omicron 咧，亦都係病毒嘅生態啦。一般嚟講，同人口相遇之後係慢慢相適應咧，係會逐漸會溫和嘅。唔係唔可能會變咗一啲好殺傷力好大，但係同時殺傷力好大又傳播性好高嘅變種，呢、這個就照我睇，好多專家都覺得呢個係好唔 like 嘅，係即係佢可能變得更加傳染性大，或者變得冇咁傳染性大，跟住個殺傷力會高啲，呢個可以睇住。咁但係而家我哋成件事係講緊呢個第五波啊，即係你第五波你嚟呢度係講緊你人口已知可能已經有70多萬、100萬。後面可能已經有200-300萬人已經感染咗，跟住仲已經有80%人打針。其實呢個整體嘅群體面對住 Omicron 而家第五波咧，係咪真係咁危險、咁容易會反彈到去10萬、7萬、10萬？睇落去係咧，都係一個判斷，但係我自己嘅判斷就可能未必係咁啦。你睇英國佢幾個好大嘅浪，去到最終似乎而家甩到咧，都係一浪比一浪都係。加大嘅嘅人數嘅確診，但係因為佢每一浪嗰個準備醫療同埋其他嘅準備一路增強嘅時候咧，佢又都叫擋得住啊嘛。雖然都有好多死亡人數，咁所以我哋香港其實由 Delta 即係第四浪到而家第五浪，未曾好用好嗰啲時間啦，係嚟做呢方面嘅準備。咁但係而家我講都。都仲唔係太遲嘅，如果即係個目標係走出第五浪，先唔好諗第六、第七、第八浪咧，呢個就有啲比較遠啲啦。 好多謝曬你啊，歐傑成醫生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係歐傑成醫生咧，係一位生命倫理學者嚟嘅。嗱，戴希立，你頭先講即係內地咧開工沒有回頭線，其實佢都有四點嘅。咁呢啲點樣可以應用喺香港咧？有冇？ 或者我想睇即係睇翻歐醫生咧，佢就提出咗有兩三點係好重要嘅，即係佢覺得咧。就淨係靠限制又唔掂嘅，即係要有啲誘因，咁誘因就要疫苗通行證依類啦，即係咁樣。咁第二咧就係、是即係你依家幾多人95%啊，或者係打幾多針咧，又係依啲數字咧都可能係比較間接啲。如果最直接就睇下重即係醫院重症嘅人數幾多，即係佢有啲睇法嘅。但我覺得咧就如果你喺內地頭先講咧。他們就從四方面去看，我就覺得他們都都幾嚴密 去看個問題，就不是只看一兩三件事。我試下講下，用最簡單的方法講。第一就要注重科學。科學包括哪幾樣他要考慮呢？一個就是剛才說的，現在那個即是那個菌呢，是不是有一個弱化的變種？你很肯定這個弱化變種已經出現了。或者如果不是他可能會有另一種變種會有危險，是不是肯定呢他沒什麼後遺症這種弱化，還有呢世界的趨勢呢，總的來說呢，那個確診和死亡率已經出現了降低的這個宏觀指數。我覺得這個第一是關於科學的問題。第二個剛才說的就是他們一定要需要注意到呢防疫和反彈的基礎足不足夠，這個包括接種率、設施、醫療、藥物、檢測和食物其他方面的運輸、是不是我們這件事呢都出現反彈的時候，或者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呢，是能夠應付預預，因為我們現在都經歷過這些事啦。第三方面呢，他就要說呢這個即係現時要做呢個放寬咧，一定要個我哋個判斷，依家嗰個疫情咧，基本上係受控，同埋要做試點計劃，仲要有個熔斷機制。咩叫熔斷機制啫？一反彈嘅時候咧，你就需要有個熔斷機制。第四咧，就因為當你做放寬的時候咧，有可能出現反反覆覆咧，有啲人又嘈翻轉頭，唔好放寬啦，最緊要放寬係咩啊？咁所以個教育。還有呢，我們現在要所謂逐步放寬，其實是利大於弊，這個教育宣傳呢要做得好，這個是一個即是那個就不只是科學的問題。那他們呢，我簡單說有四樣東西呢，他 他哋是要考虑的。 咁但係我哋喺香港，我哋點樣可以考慮或者係去即係去睇下，即係內地點樣去做法，而去應對香港嘅措施咧？咁其實咧，今朝早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講咧，其實佢就應該我應該澄清，佢就唔係話用抗疫疲勞呢個字嘅，但係咧佢就話咧係強烈感覺到市民嘅容忍力下降，亦都有金融機構咧對於香港嘅隔離情況咧失去耐性嘅，佢亦都强调咧系好重视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咁究竟商界嗰方面又希望香港未来嘅抗疫措施系点样做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就系香港总商会嘅总裁梁兆基。梁兆基你好， 梁兆基你好， 系。其实你哋作为商界咧，即系政府都话会检讨佢哋嘅防疫措施啦。你哋期望即系下个礼拜初去公布嘅时候，有啲乜嘢系可以针对商界嘅角度去到做到？ 我想防疫大家都觉得是重要的，但是在同时期我想大家都需要考虑对于那个经济的成本是怎样。在现在目前那个疫情的形势之下，基本上那个感染人数是相当之多的。如果你根据港大那个推断来讲，其实都差不多成300万人。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比较同意袁国勇教授所讲，第一在这一波里面有大量人口染疫的时候，亦都有很多密切的接触者。如果你个个都需要检疫的时候，基本上你不放宽根本是社会很难运作，没有足够的人。你大家看到很多金融的机构啊、港交所啊、地铁啊、运输啊，基本上都不够人做事。在这个医管局啊，自己本身呢都是相当受累的。咁问题就是话，我哋要基于科学，就是话系喺乜嘢情况之下，我哋系放宽呢一啲嘅条件，系唔会令到个疫情咧系会加剧嘅。咁我哋系需要有适当嘅放宽，否则成个社会唔能够即系承受一个咁大嘅成本嘅。咁另外喺国际航班往来嗰方面咧，我亦都相当同意，就话系要尽早恢复，因为而家目前个情况里边嚟讲咧。外来输入不是一个因素。以往来讲，我们已经差不多动态清零的时候呢，这个紧守是明白的。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商贸枢纽呢，我们以往都很自豪，我们那个的航运方面来讲，空运方面的方便的程度呢，但是我们已经是封关了超过两年。这个对于我们作为金融中心的伤害是相当之大的。亦都有好多家庭嘅團聚啊，或者係出外就醫係冇辦法成行，呢啲喺社會上嘅成本咧，亦都相當多。咁如果喺能夠基於科學，係喺有呢、这、一個即係打咗呢一個疫苗，亦都檢測咗係即係陰性嘅，咁佢係咪應該係可以即係恢復翻所有嘅航班，令到香港能夠得以運作咧？以往裏邊嚟講，政府就話，一啲嘅医疗专家俾嘅意见，佢话佢哋就要考虑嘅经济。到喺我哋经济需求嘅时候咧，佢就话系医疗方面嚟个抗疫要考虑。但系喺航班上边嚟讲，我谂而家听到好多嘅即系医学专家咧都话可以开放。咁我系真系睇唔到政府有咩理由咧系继续系将呢啲航班咧系暂时系熔断。 如果讲你头先都讲到航班嘅问题啦，咁因为特首今日亦都有讲过咧，即系譬如海外抵港人士嗰个隔离14日嘅安排咧，佢都话即系都可以睇下，譬如而家已经完成接种嘅人士喺感染之后第6、7日咧快速测试阴性咧就可以结束隔离，咁所以佢话系有一个强而有力嘅理据咧，系调整入境人士嘅检疫安排咧，令到政策一致嘅。其实如果睇翻即系特首嘅说法，其实你觉得如果系真系调住呢个方向调整嘅时候，对于一啲特别系海外嘅公司啊，佢喺香港嘅投资嘅意欲或者系派驻人员嘅意欲，会唔会有一个显著嘅影响咧？ 我谂呢个影响系相当之大嘅。就虽然当然我哋唔可以好似其他有啲嘅欧美国家系暂时嚟讲唔可以完全咧系免检疫。咁但係如果能夠縮短到係7日嘅時候呢，我諗相信呢係比較方便呢一啲真係需要係喺駐港工作嘅 即係商務人士啊，同埋金融嘅人才嘅。就喺商務嘅社會裏面咧，即係飛嚟飛去係一個好必要嘅其中嘅一個即係商業嘅活動。當然有呢一個即係七日嘅限制，連講亦都唔係理想啊。但係我諗超過七日嚟講咧，的確對於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咁過往大家睇到咧，就有好多嘅機構咧，將佢哋香港嘅即係駐員咧，就已經係移嚟咗香港嘅。咁亦都有好多嘅專才啊、工程人員啊，唔肯入嚟香港，因為檢疫時間太長。就唔同嘅商會同埋外國商會，亦都係不停咁樣反映呢個意見。咁而家喺呢個狀況裏面嚟講咧，我諗係一個好好嘅適當嘅時機去檢討呢個政策嘅。 阿梁生啊，即係你嘅講法咧就咁樣，即係話咧就內防擴散，即係我哋嘅舊政策咧就造成我哋嘅社會運作出現咗好大嘅問題。我哋舊嘅外防輸入嘅政策咧，又會使到我哋對外嘅聯繫啊，人哋嚟香港或者啲人要離開香港等等咧，又造成一個好負面嘅影響。所以內防擴散就外防輸入咧，需要有個 2.0 嘅版本，即係個定義同埋措施要做到去，即係按照依家新嘅香港嘅情況咧，要去做。咁我覺得就要睇下特首依家即係佢宣布嗰 2.0 版本會係點，同埋即係商界會有咩反應？ 我諗有好多即係醫學專家嚟講都指出咗一點，就係話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減少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先至係一個即係重點，再唔係話即係減少呢一個感染嘅人數，因為而家目前情況裏邊嚟講咧，就其實已經完全擴散曬。咁喺唔同嘅環境，係咪嗰個針對性係要改變呢？咁以往嘅政策裏面嗰、那個經濟成本係實在太過昂貴嘅時候，喺而家唔適用啦，係咪我哋需要改變呢？咁呢個係政府的確需要考慮。 阿雷生，我想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睇你嘅觀察當中呢，呢段時間我哋可能個政策即係我哋唔好再追究返轉頭，不過一個咁樣嘅政策呢，對香港造成有幾大嘅傷害啊！即係你，我覺得特別喺對外嗰度咧，你嘅感覺會係點樣？ 我諗大家都知啦，香港係即係一個國際金融商貿城市，對外嗰個開通咧係相當重要嘅。我哋係即係並排紐倫港，甚至係超越新加坡。但係如果你對我哋對外嗰個嘅即係聯繫咧，係完全切斷嘅情況之下，一個咁長嘅檢疫安排咧，對香港係一個好嚴重嘅傷害。喺抗疫嘅情況之下，即係喺人命嘅損失，我哋冇辦法，當然係要喺即係衡量嘅。但喺而家目前嘅環境裏面咧，我諗係咪一個好適切急需去調整呢個政策？ 嗯，系。梁兆基都想问咧，除咗呢啲嘅即系航班嘅安排之外啦，此外，譬如香港本身内部所做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对于一啲驻外嘅机构嘅人员咧，有冇任何嘅一啲心理上嘅影响啊？ 当然呢个影响系即系存在喺度啦。咁我谂大家如果觉得就话呢影响同大家普通嘅市民咧受到嘅影响咧，分别唔系太大嘅。咁當然就話佢哋嚟到香港，佢哋出去出外要去見客啊，或者係要接觸其他人咧，那個需求係更加大。咁所以呢啲咁嘅措施方面嚟講咧，對佢哋影響咧都好即係好嚴重。譬如話你只可以二人聚，咁變咗有好多情況之下裏面根本就係開會不成，或者係有好多傾談係需要唔同嘅 party 咧，即係嘅人員咧都冇可能出席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你同 Zoom 啊同埋 Digital 係冇任何分別。咁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對香港嚟講係一個好不利嘅形勢。 好啊，多谢你，梁兆基，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系梁兆基咧，系香港总商会嘅总裁，亦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彩云一村、白凤楼及玉麟楼、屯门蝴蝶村叠聚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黄大仙彩云一村飞凤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呢个系来自 Hamlet 嘅 Hamlet 男主角啦，赞佢嘅好朋友 Horatio 咧就系一个非常之理性啦、冷静啦、头脑清晰嘅一个人。佢就话啦：呢个世界上咧好难揾到一个好似佢咁嘅人。Give me that man that is not passion slave. Passion slave 呢个字非常之有意思嘅，就系咧喺个人生里面只系受七情六欲所支配嘅人。Passion slave. OK， 而苏格兰嘅哲学家 David Hume 咧，亦都偷咗佢呢个字咧，就讲咗个句子，佢话 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佢意思就即系咧，我哋唔能够纯粹靠理性思维逻辑去到话俾我听人生应该要做啲乜，人生要想做嘅嘢咧，我哋本身要有啲情绪咧，本身有啲所谓七情六欲咧，系去话俾我哋听我哋想做啲乜嘅，而我哋嘅逻辑思维分析咧。只是会话到俾我哋听点样去做到我哋本身想做嘅嘢，点样用一个最好嘅方法、最有效嘅方法或者正确嘅方法去做我哋想做嘅东西。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三十一，今个星期学生赛第七场，考考学生之余，考埋你啊！ 丽池，美丽嘅丽，泳池嘅池，系香港边个地方初期嘅别称呢？ 饺子系我哋依家经常见嘅食物，但喺中国文化入面，最早出现饺子嘅时候，其实佢另有用途噶。咁究竟系咩用途呢？ 只要你想学，冇嘢系唔得。 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主持马俊伟，知情识趣三十一。 经典广播剧《九重恩怨》1991年作品。 答应我，忘记晒以前嘅一切，报仇雪恨嘅结果可能系同归于尽。 尔冬升， 唔可以，我唔可以为咗你前功尽废。 罗嘉玲领衔主演，3月18号起一齐重温《九重恩怨》。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继续翻翻嚟咧，系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我哋今晚嘅另一位主持啊，大希腊喺度。嗱，大希腊跟住要讲一个咧，都系你老本行嘅问题啊，就系关于教育嘅议题啦。受住疫情所影响啦，今年咧嘅文凭试咧，亦都要喺疫情之下咧开考啊。嗱，咁啊，较早之前咧，其实考试局咧就公布咗佢哋嘅时间表啦，同埋一啲嘅相关嘅措施嘅。其实最主要咧就系考生佢哋。在去应试的时候那一天呢都要做一个的快速检测先，并且呢是根据现在的公布，其实呢他们是要将他那个的新冠快速抗原测试的那个的检测的结果呢是放在他的准考证隔离呢就影张相做一个记录的。虽然呢说个考场就不会逐一检查张相，但是考生呢在应试期间呢就要保留，以便咧有需要嘅时候咧就俾佢做抽查嘅。咁但系对于一啲系检测系阳性嘅同学，咁又或者咧佢而家系做紧一个检疫嘅，咁又点样去处理咧？嗱，咁啊，因为咧而家咧就即系冇一个可以俾佢哋应试嘅处理嘅，咁都系要靠佢咧以往喺校内嘅成绩咧做一啲嘅评估嘅啫。咁有教育界人士就话，即系应该做翻一个隔离嘅考场俾呢啲嘅考生咧去应试。但系嗱， 旧年咧就当即系。感染嘅人數少嘅時候咧，就確實有一個特別嘅隔離嘅市場。但係相信今年咧個人數多咗咁多咧，我覺得嗰個安排咧就可能有困難㗎啦。咁我即係睇下考評局佢哋點樣去回應 一部分考生的这个要求啦，就是这样。 那但是呢可能戴希立会不会这个都是分别呢，就是去年设一个的隔离考场，可能呢是在个隔离考场考试的人呢没那么多。咁但是讲緊呢今年呢由于第五波的疫情呢影响咁广泛啦。咁有大量的考生呢佢就可能那日未必能够应试，而要靠佢的校内的成绩分呢去到做评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更加可能是反映出咧，即系受影響嘅人數係更加多，係咪需要都要諗其他嘅方法咧？ 嗱，就嗱，其實得幾個方法嘅啫。一個方法咧，就真係多得好犀利，咁可能要取消個會考啦。呢個大家都唔想啦。第二個咧就話有啲人提出推遲啦，不過我覺得推遲嘅空間都唔係好多嘅，即係同埋嗰個行政都幾混亂，因為依家學校嘅特別假期。即係我哋叫做提早放暑假嗰個咧，其實就緊接會考完咗之後就 文憑試應該文憑試，我哋要調節翻個名詞係 文 憑 試，之後就即刻要接住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個文憑試褪遲咧，全部就打亂曬，所以嗰個褪遲嗰個機會都唔係好大。咁我淨係話睇咧，就可能要設好多個隔離嘅市場咧，又唔係好可能，因為人多。咁到最尾都係要用翻計平時分去代替考試，最如果有感染嗰啲同學，咁但係依個咧就裏邊就永遠都有一個爭論，就話如果係計平時分咧，就喺攞第五級成績嗰度咧就要封頂，就冇咗五星星同埋五星嗰個評分嘅，咁呢個係冇得調節咧，呢個都可以傾下嘅。 但呢個會唔會係對於嗰一班未能夠應試嘅同學咧係不利咧？因為大家都係要攞住嗰個文憑試嘅成績咧去即係考大學噶嘛嚇。 係。 咁變咗即係可能就有一大批人咧會有機會，因為佢嘅校內試嘅成績咧就未必係太過理想，而導致到佢嘅入大學嘅機會咧係減低咗噃。 係啊，但係如果你感染咗就夾硬去考咧，第一自己都未必好啦，第二就其實都幾麻煩。即係如果你夾硬去考，但係你如果唔考咁，你又點算咧？唯一嘅辦法就計平時分嘅啫喎。 同埋都另外一个都要考虑翻，就係譬如喺隔离市场工作嘅人员呢，佢哋自己嗰个受感染嗰个风险啊，可能呢个亦都係另外一个要考虑嘅因素嘅。所以即係要衡量嘅嘢呢都真係非常之多。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睇法同埋建议呢？因为文凭试呢的而且确对于考生嚟讲係相当之重要啊，影响到佢哋究竟可唔可以获得大学取录嘅。1872311 18723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吓，即系亦都有啲人话就系佢哋准备咗咁耐，即系成两年啦吓，都系为咗个文凭试嘅啫。咁但系如果因为疫情嘅关系或者佢自己染疫嘅关系未能够应考咧，咁对于嗰啲嘅考生嚟讲咧，可能都造成好大嘅打击。 我插多句咧，有少部分人即系听讲就话咧，不如提早感染咗咧，就變咗唔使考會考嘅時候咧，先至嚟感染。不過依個認真危險喎，即係如果感染咗，可能對身體唔係幾好。 同埋呢個亦都係即係對於身體嚟講係一個好危險嘅動作啦，因為你唔知道即係佢會唔會對你構成一啲好重大嘅影響。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文憑試嘅安排啊，有啲乜嘢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咁啊，有一則嘅強制檢測公告要同大家讀一讀嘅。今日鴨脷洲利宜楼、黄大仙、彩云一村、白凤楼及玉麟楼、屯门蝴蝶村蝶聚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黄大仙、彩云一村、飞凤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一位校长和我哋倾倾啊，有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的校长梁冠芬。梁校长你好。 梁校长。 两位主持好。 梁校长，有一些的政党和也有一些家长学界都认为要设立一个隔离市场的。你自己的看法又如何呢？ 我想如果要设立隔离市场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一下那个场地的安排。如果在现阶段那个确诊数字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呢，我想都幾難嘅啦。咁 會唔會喺即係因為而家考評局都係 set 咗有兩個嘅後備嘅時間，如果真係有需要，就要當用後備時間去考個疫情係平穩啲嘅時候，係咪可以做到咧？這個要睇下究竟我哋即係政府喺嗰、那個檢疫節。即係檢疫個場地上，嗰係咪有咁嘅空間線？因為如果即係都冇場地，其實就做唔到咯。如果譬如話要喺因為我都聽過啲意見，如果喺一般嘅考場上嗰設呢個隔離咧，咁呢個係風險好高咧，就唔好考慮呢個嘅安排啦。咁咯。 但係唔係一般嘅市場，可唔可以另外有一啲嘅安排，令到呢班考生都可以應考到文憑試咧？ 要視乎政府嗰個檢疫嘅場地夠唔夠，因為而家我哋啱啱即係喺而家嗰個嘅安排都係只係應付緊而家香港嗰個嘅疫情嗰個情況先至，即係都唔係唔足夠嘅情況之下，即係要揾一個場地出嚟就難，除非我哋喺稍後嘅時間個疫情可以見到嗰個確診數字係有好顯著嘅回落咁咯，因為如果需要隔離嘅時候，我哋都要諗下係確診嘅人士。同埋嗰個叫做密切接觸者，呢兩類可能個數目都幾大嘅。 嗯，但我哋可唔可以分開去處理啊？即係確診人士同密切接觸者，即係分開兩個類別去到處理佢哋嘅情況，又得唔得咧？ 如果要分開，我諗都係即係要睇翻我哋嗰個嘅係有冇我哋嗰個嘅而家一啲嘅叫做檢疫嘅，即係嗰個隔離嘅措施係可以cater 到咁多嘅。即係數字咯，所以你話如果係現階段而家呢刻嚟講咧，可能就未必做得到咯。會唔會喺喺我哋第二後備嘅時間入邊係可以見到一個顯著嘅情況？而我哋嗰個嘅檢疫嗰啲嘅隔離嘅措施又要係足夠嘅時候，先至可以考慮呢樣嘢咯。 嗯，系我哋头先都问过考评局啊，咁亦都咧获得考评局嘅回应。考评局咧嘅回应就系话，由于目前疫情严峻，隔离设施有限，就未能够喺2022年嘅文凭试咧安排喺检疫中心咧设立市场，希望考生同埋家长谅解。亦都话咧，有关嘅安排咧系牵涉到多个唔同嘅政府部门同埋学界持份者啦，而隔离设施嘅供求咧同埋人手咧系仍然紧张嘅。咁亦都话咧就系政府嘅检测同埋检疫要求咧或者会因应疫情发展而做修订，考评局咧会同教育局同埋卫生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如果有更新嘅安排咧，会尽快公布咁讲。戴立 系啦，即系其实简单啲讲咧，就如果正如阿梁校长讲咧，要照目前嘅走势咧，就即系安排唔到噶啦，除非即系有个疫情嘅变化咧，系出现咗一个戏剧性嘅。下降咧，咁先至會有機會嘅啫。又或者可能個時間咧，正如話齋，雖然褪後都唔係褪後都好多，不過假設有呢個情況出現，不過似乎呢個情況，我相信出現嘅可能性都應該唔係好大。咁就要諗下，就冇隔離，即係呢個考場嘅情況下邊點樣做嘅咯？或者應該 係啊，其實有家長去關心啊，就係、是其實嗰個如果有同學因為係隔離咗嘅時候，佢哋要個評估嗰個嘅估算嘅分數嘅時候，即係佢只係可以最高攞到第五等。反而呢個我諗喺個技術上高咧，可以去諗啊。因為其實估到點解估唔到五星五星星咧？其實如果我能夠喺呢度即係去做一啲嘅調節嘅時候，能夠係幫到一啲嘅考生，佢能夠唔需要話係咁負擔咁壓力咁大嘅時候，其實呢個我相信其實可以去諗一諗呢個方法，去減少一啲嘅考生佢即係對呢個考試俾到佢哋喺疫情之下嗰種壓力咯。 呢個你哋有冇試過即係學校？因為今年嘅人數多嘛，即係染疫，就頭先講就係牽涉到嗰、那個即係第五級嗰啲學生係咪就有個封頂而攞唔到五星星或者五星啦，即係咁樣。你哋有冇同考評局討論過呢個問題？ 佢就係同我哋去講咧，就係話因為係即係嗰個估算嘅問題，咁就但係我哋覺得其實除咗即係我哋去做一個估算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覺得可以點解唔可以估埋呢個嘅即係五星五星星嘅情況出嚟咧？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嘅時候，其實係幫到啲考生咯，因為我哋考生佢係其實攞嗰個公開試咧，唔係即係除咗本地升學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要同一啲國際嘅 地區唔同嘅大學咧，佢哋去報讀嘅時候，如果我哋因為自己嗰個本身個區嗰個情況而將我哋嘅同學仔自己嗰個估算個成績低咗嘅時候咧，佢相對個競爭力就低咗。其實呢個就亦都可惜咗咯。咁其實如果做得到嘅時候，我哋都去做，同埋其他國際即係大嘅考試，譬如好似以往喺英國嗰啲嘅佢哋嗰啲嘅國際性考試嘅時候，其實佢都冇一個咁嘅封頂個情況嘅出現咯。 嗯，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考生也好，家长也好，或者是教育界的人士都好，都要打电话来18723一呢，讲一讲今年文凭试的一些有安排的。不过呢，林校长刚才讲到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是比埋即五星和五星星呢，就算可以用校内成绩评估。但是这个那个技术困难呢，应该怎样去考量呢？因为我们分一到五级呢，就是用一个水平参照的嘛，即是他达到那个水平就可以拿到那一级。但是呢，当你讲是五星或者五星星的时候呢，就是用回我们以前叫做即是拉 curve 那个上模参照，就是看一看呢，即是究竟他考了那个成绩，然之后他是不是在那个成绩里面即是最顶尖的，然之后才可以拿到那个五星星在那里嘛。那如果我们即是是俾佢哋用校内嘅考试成绩都可以俾佢哋攞到五星或者五星星嘅时候，咁当中会唔会系改变咗嗰个五星同埋五星星嗰个嘅即系嗰个嘅参照做法啦嘅本身嘅意义咧？即系佢要系考虑拔尖嗰啲人先至可以攞到五星五星星，但系你而家连用佢平常嘅校内成绩都可以攞到五星五星星。 其实如果整个考试取消咗咧，就可能比较难啲。但系而家讲紧可能系即系佢哋有同学考到噶嘛，就唔系全部唔考到噶嘛。咁其实睇翻佢哋即系整体校内嘅成绩嘅时候，其实都系睇翻佢哋有同学考到嗰个整体个成绩嘅时候，我哋都可推断究竟嗰个同学仔佢嘅平时分喺佢校内同学考出嚟嗰个嘅排嗰个嘅排个，我哋俗语话排嗰条队啊，排喺边度？如果能够考到嘅同学。佢都考到五星星，咁其實如果佢個平時分比佢嘅自己嘅同學還要高嘅時候，其實係咪都我哋都可以喺呢度都考量到一個嘅即係個判斷咧咁樣？ 但系呢度会唔会都有一啲科目上嘅差异呢？嗱，如果你讲即系中英数呢啲嘅大科咧，咁因为大家都要考啊嘛，咁自然会比较容易睇到咧，即系嗰间学校啊，其他嗰啲考生佢达到一个咩嘅能力，然之后做一个参照啦。咁但系有一啲嘅科目咧，可能真系校内嘅应考人数咧都唔系太多嘅时候，咁又点样去处理呢个五星同五星星嘅问题咧？ 我谂即系譬如话考评局佢都系平时都系会用翻佢哋嗰个嘅计算方法咧去量度翻整体嗰个嘅考生嘅成绩嘅。咁因为如果佢学校有学生去考嘅时候就可以排得到。如果佢学校冇即系冇人去考嘅时候，我哋就冇办法估算到咯。如果得佢自己一个去考嘅话， 喂，我梁校长，我仲系想问一个问题咧。如果睇依家嗰个染病嘅情况咧，好多时可能有个考生咧。考头两科佢又冇事嘅，真系考下咧，佢突然间就发觉染病，咁啊又要证明到自己真系染病，咁你先至可以用平时分去做。即系呢类咁嘅技术问题，你觉得今年即系考评局有冇同你哋倾下点样去准备一个考生半路中途先突然间染病，咁佢哋点证明自己染病？佢又点样去呈报分数嗰啲咁嘅问题，有冇同你哋倾过？ 系啊，因为而家我哋都收到考评局嗰个指引咧，就系佢哋都有为考生提供嗰个嘅快速检测嗰个检测剂嘅。咁啊，如果考生每日去考场之前咧，佢要为自己去量度啦。如果量度到系阳性嘅话咧，佢就唔应该去考试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咪去系每一个每日去做呢件事咁样咯。咁如果暂时嚟讲，嗰个处理方法都系咁样样。 即係信任佢自己自測嗰個結果就咁，然後我哋事後咧就根據佢因為病咗啦，咁我哋就睇平時分啫。即係呢個機制依家基本上都係好完善㗎，係嘛？ 基本上我哋而家因為其實呢個都係百年難得即係一次嘅挑戰咧，咁我哋其實都可以喺今次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去檢視一下作未來一個嘅即係個參照咁樣樣咯。 嗯，因为政府咧都话咧，下星期初咧会公布一啲有关于即系疫情嘅相关措施嘅检讨啦。咁当然即系都要睇住嗰个嘅确诊数字啊，再去做一啲嘅考量啦。但系啊，梁校长，你觉得即系用启用后备方案，即系譬如将成个文凭试佢再去延期，个空间会有几大咧？会唔会咁样对于考生嚟讲会更加公平咧？ 我都同意，如果真係個疫情係咁樣去行嘅時候呢，應該我哋即係啟用嗰個後備方案啦，因為而家我哋有兩個後備嘅時間嘅。如果睇到嗰個疫情嘅趨勢而家開始即係仍然係高企呢，就未去到回落嘅時候，可以將嗰個嘅時間可以擺後啲囉。最多我哋譬如話原本我哋預咗係考試嘅時間，我哋咪等啲學生去即係照其他中一至中五嘅同學上返堂先囉。如果希望即係嗰個社會流動上高唔好咁大嘅時候，我哋過去都有一啲經驗啦，可以係上網課啊，或者係分級去返嚟啊，咁減低嗰個嘅即係嗰個社會感染嘅機率，咁希望可以幫到 考生。好多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都對老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羅偉祥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朋友和協會每位成員致以最深切的慰問。林鄭月娥說，他和羅偉祥認識始於他出任社會福利處處長時，當時政府為更好支援殘疾人士，決定由社署資助由殘疾人士成立的自助組織，以過來人身份建立自助和互助網絡，而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就是其中一個自助組織。林鄭月娥說，罗伟祥虽然属于伤残人士，但对生命的热诚和工作的拼劲非常人能及，他永远心系残疾人士福祉，善于以个人抗疫经验鼓励同路人，充满正能量。又说对方多年来积极投入推动生命教育，对复康界贡献良多，令人敬佩。天气概况，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沿岸有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沙环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咁仲有就系啦，喺屯门公路有一宗交通意外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豪景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浪翠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浪翠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有些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是高钠的陷阱，做一个精明的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优先在一些未爆疫的院舍做闭环管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强烈的要求是院舍的员工是能够参与，当然一定是有一些屋企都仲有人去照顾，所以很难强制的。不过这个都是风险管理的问题，戴个口罩都不会百分百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 卫生署新冠病毒网站里面有一个章节是讲快速抗原测试的，就有几条 link， 有讲香港表列里面的一些测试，亦都有国家药监局的批准的测试，欧盟和美国的食物及药物管理局认证的一些测试的，咁市民可以上翻去咧睇翻一啲比较详细嘅资料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01嘅。但希腊话都有啲听众咧想我哋讲讲咧，就系呢个文凭试啊 DSE 咧嘅安排嘅噃。咁如果你都有意见，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01。有谭小姐喺度啊，谭小姐你好， 谭小姐 系啊，陈小姐、戴先生你哋好啊， 你好系 系啊。咁因为我本身我都系以自修生报咗今年嘅 DSE 嘅，咁头先咧就我就唔知道有冇理解错啊，大希腊先生嘅理解，如果错咗唔好介意我讲翻我听，因为咧其实我就话如果系估，如果系嗰个考生，即系我自己本身系自修生啊，系去评，如果系病咗或者系出唔到题咧，如果有考生佢可以评估个成绩，但系如果我自修生，你估我啲乜嘢咧？ 是啊，是有困难的自我生系啊。 嗯，冇错啦，系啦，所以头先咧，头先你提到嗰时候咧，嗱，如果因为我呢排都系好紧张，我都系不断去问翻庭核局考评嗰边，都就不断打去问嘅相关嘅资料啦，因为我哋要预备，我要预备啲乜嘢咧？ 嗯， 因为佢设定论证就一齐咧就好论证噶啦。咁如果话我佢哋俾个方案就系话，因为就四月廿诶，即准时四月廿二号考，一系就五月十三号考。咁我哋整考证咧，就而家就落实咗，又暂定吓，就实体咧就应该四月头就寄俾我哋嘅。咁、 嗯、 如果你问翻我本人嚟讲，我情愿真系咁样疫情咁严重嘅话，我情愿你褪后到五月十三号，因为咧即系你评估好似头先阿戴先生讲到就话，气股真系好惨。我因为本身我读文科嘅，读到而家咧，真系读紧咪紧中史咧，你话估啊，你估啲乜嘢啊？咁我不如大家唔好考咯，即系如果你问翻我立场，我条件不如大家唔好考啦，吓我即系我条件你趁到五月十三号好过啦，咁样咯吓。 其实自修生一向都有呢个困难嘅，其实即系喺个评级上边 吓。系啦，咁因为嗱，最主要我要做列职咧，就因为我去考我做嘢同我冇得升职，因为我成日如果系一啲公务员或者一啲工种咧，我要精英上合格，我数学不嬲系唔得嘅，所以头先你话靠股嘅时候咧，即系唔系话靠股，系股嘅时候咧。咁我即係好，我即係好反感嘅阿大希啦，大醫師翻頭先講嘅意見，我請你，因為我哋我請大病，我即係同阿平合作講啊，即係佢話要，因為佢嗰、那個申報表咧，佢加咗行就係、是、要你嗰身上剔埋嗰個新冠嗰次有冇做嗰、那個測試嘛。咁我可唔可以親撲唔剔啊，或者乜嘢？因為我大家都係想下，咁我就都相信大家好乖嘅去做嘅。不過問題就係話，好似頭先你好難起手，咁我即係好緊張呢個呢隻證書咯。 因为我唔使再考多次啦，我全部都系文科。 好多谢晒啊，谭小姐嘅意见。其实咧，讲到自修生嘅问题啦，考评局咧上次开记者招待会嘅时候咧，佢哋都有讲过依个嘅问题嘅。佢哋都承认咧系有少少无能为力嘅，因为自修生你真系冇办法去做。 就算未有疫情嘅时候，自修生如果都系病咗，都其实系即系探唔到事嘅时候，都系冇办法处理嘅，真系。 系啊，咁当然即系头先啊，谭小姐亦都讲到一点咧，会唔会因此而引起另一啲嘅公共卫生风险咧？譬如有人用一啲唔准确嘅快速抗原测试嘅结果吓，咁然之后继续去应考咁样，会唔会都有一个咁嘅风险喺度咧？吓啊，咁啊，但系即系啊，戴希立，其实如果譬如好似头先咧，同阿梁校长即系咁讲啦，譬如五星或者五星星，即系我哋唔一定将个。如果真的按照他平时考试的成绩做评估，就不要只是将顶限制在第五级，而是给五星或五星星。但是如果要是这样处理的时候，又会不会是一个都相当之复杂的问题呢？因为你首先都要考虑回那个学校本身呢，佢嗰個嘅成績，即係話，如果佢個學校本身，譬如其他嘅考生嘅水平都係高嘅時候，咁佢就可能會有機會咧，因此而評估一啲高啲等級。咁但係譬如我哋過往咧都見到，可能有啲學生咧，佢本身個學校嘅成績唔算特別突尖嘅啫，咁但係佢自己就喺嗰科之中咧就跳咗出嚟咧，可以攞到一個五星或五星星。咁如果係咁樣嘅評核方法，會唔會亦都對於呢一類嘅考生唔公平咧？ 唔係，如果純粹從即係統計學上或者從技術上去睇嗰個公平唔公平咧，就我相信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觀點與角度。咁我相信呢個咧，可能即係我諗考評局喺稍後嘅時候咧，就會再對如果真係大量嘅考生咧，佢哋係因為咁樣係考唔到試。咁呢個五星星同埋五星嘅問題點處理咧？我相信佢哋都會有一個進一步嘅解釋嘅。我相信嚇。 嗯，嚇嗱，繼續有意見都要打嚟1872311同我哋講講嘅。嗱，跟住咧要讀一則咧係強制檢測公告，今日。鸭脷洲利宜楼、黄大仙彩云一村白凤楼及玉麟楼、屯门蝴蝶村蝶聚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黄大仙彩云一村飞凤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我知道政府公布了2019冠状病毒病感染人士完成隔离和密切接触者完成家居检疫的最新条件。 是啊，现时已经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并已入住社区隔离设施的感染人士、尚待入院人士以及密切接触者，在检测阳性后或接受家居检疫的第六日及第七日进行快速测试。如果连续两日的快速测试都是阴性，就可以在第七日提早离开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家居。 至于住院人士，医生会作出临床判断和作风险评估，如果病人临床情况稳定，而家居或者院舍情况许可，或者有其他社区隔离设施接收，会比病人尽早出院和留在家居、院舍或者其他合适设施逗留休养，直到取得阴性检测结果。未接种疫苗者是第14日，已接种疫苗者就是第6和第7日才可离开。 现在疫情严峻，大家如非必要避免外出，减少社交接触，不同行业在可行情况下安排雇员在家工作，共同为抗疫尽一分力。 当然了，为了增加保护力和减少获得重症的机会，就要尽快接种疫苗， 打齐针防重症。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嗱，戴希立，為咗咧增加土地供應啦，咁其實較早之前咧，政府都話嘅會考慮，即係譬如喺而家嘅即係城規嘅一啲相關程序入邊啊，睇下咧點樣可以再精簡同埋再壓縮啦。咁其實政府咧就提交咗一份嘅討論文件咧，俾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嘅，下個星期咧就會有會議咧進行討論啦。嗱，咁嗰份文件咧就係講咗佢哋一啲嘅建議啦，將而家咧係制定土地嘅法定圖則嘅程序咧由17个月咧缩减到去9个月嘅，因为政府一路说法咧，如果你譬如一块生地，即系冇任何用途嘅生地，你要变成熟地咧，分钟咧嗰个时间可以去到成6年添。咁所以佢哋就认为，即系其实当中有冇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精简到咧？咁而家睇到咧，政府提交呢份文件嘅方向咧，就都牵涉到起码有5条嘅条例要修订嘅，当中咧当然最重点就系城市规划条例啦，就系头先讲到将成个制定法定图则嘅程序咧由17个月缩减到去9个月啦。咁最主要其中一个嘅方法咧，就系将多轮去接收申述嘅意见嘅步骤咧就合为一，咁同埋咧只系俾公众咧做一轮申述嘅啫。咁嗱，过去咧譬如喺一啲好有争议性嘅项目，譬如即系新界东北啊呢啲嘅项目上面咧，戴希立都有阵时即系听到有一啲嘅公众说法，就系话即系有啲人咧就做咗好多轮嘅申述，或者甚至有啲嘅重复嘅意见。咁但系都有啲嘅人士认为咧，就系俾呢啲嘅咁多人士去到做申述咧，系令到整个规划程序可以更加吸纳民意，知道咧究竟即系成个嘅社会咧可以有一个下而上嘅参与。咁我哋点样去理顺即系两者之间嘅情况咧？ 呢个咧就系一个永恒嘅争论，即系效率同埋效能，即系做得快同做得好咧，呢个点样平衡咧？就永远都系一个永恒嘅争论。不过今次我谂呢、這个，即系我谂个关键咧，就睇下咧，究竟呢个精简程序咧系唔系真系提高咗效率，而又唔影响咗太多那個質素的問題，即係亦都唔會因為咁咧，係架空咗公眾意見嘅諮詢。咁呢個係我諗成個問題嘅關鍵。 呢个系一点啦。咁其实头先我都提过，就系今次政府咧嘅建议咧，如果根据份文件咧，系涉及到总共有成5个条例嘅，除咗头先讲嘅城市规划条例啦，亦都牵涉到咧前滨及海床填海工程条例啦、收回土地条例啦、道路工程使用及补偿条例同埋铁路条例嘅。如果就头先你听我即系听我去读嗰啲嘅条例咧，都会知道咧，佢系唔单止城规程序啦，譬如就系喺填海嘅时候，系咪一定要等个法定嘅图则嘅程序完成，先至可以开始去做一个填海嘅规划咧？定系可以部分工程啊获得一个豁免嘅法定嘅罕见程序咧？咁呢啲咧都有喺个建议入边嘅。同埋就系譬如喺收回土地条例上面啦，系咪一定要等立法会通过咗相关嘅拨款，你先至去做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程序咧，定系立法会未做嗰个拨款，你都已经可以开展个程序，令到整个程序缩减咧？呢啲咧都系喺个文件入边咧有提到嘅噃吓。 系，但系呢个咧，其实喺即系我谂喺好多运作里边咧，我哋叫做流程嘅重整啦，即系或者精简啦。其实呢啲问题咧，我相信好多人都长期有好多意见，就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做得快啲，咁啊，好多楼啊会起得快啲。问题就咁，但系一路以嚟好似都冇乜进展，而家失惊无神，又好似又有一连串措施。但有啲人可能认为呢啲措施咧已经系迟来啲春天啦。有啲人又可能觉得咧仲可以精简啲都唔顶嘅。咁我哋都想听下啲专家睇下点样分析呢个问题。 电话号码18723111，土地规划咧都同好多公众即系有关，亦都系公众过去嗰几年好关心嘅。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既可以加快土地嘅供应，但系咧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吸纳到即系社会唔同人士嘅意见。有 啲咩建議咧，可以打嚟18723一咧，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咧學者啊，就係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嘅。伍美琴教授你好， 你好，陳燕平，大希臘， 係嗱。由於咧今次即係成個嘅文件入邊咧都比較複雜啊，不如咧可唔可以請你都同我哋講一講咧，以城規條例而論咧，而家所行嘅程序咧究竟係點樣噶？ 好，咁咧就因為政府咧就話將17个月變咗做9个月啦。咁如果跟翻，即係如果大家上網咧都可以揾到個程序嘅。咁而家咧佢嗰個程序係包括咗3个部分嘅，一個部分咧就係嗰個圖即係佢刊登出嚟啦，咁就係2个月。咁然後咧中間咧就有9个月，咁9个月咧就係講即係俾人去諮詢啦，俾意見啦，同埋咧就係城規會咧係會聆聽呢啲意見啦咁樣。咁然後咧有6个月咧喺嗰個條文裡面咧就係行政長官可以再延長最多6个月嘅，咁加埋咧就係啱啱好17个月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我哋話由17个月咧縮短到9个月咧，其實我係唔係好清楚裡面咧包唔包埋即係行政長官延長嗰6个月咯。咁如果譬如話啊，係咪以後行政長官就唔可以延長6个月啦？咁就然後咧就即係將9个月變咗做7个月，咁7个月加2个月嗰、那個刊登個圖咧，就啱啱好咧就變咗9个月。咁呢個政府需要去即係解釋俾我哋聽啦。咁我哋可能講下嗰個程序係點樣。咁嗱，做規劃個圖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即係等於大家去設計一間屋都好啦，咁你都係要諗得好清楚啊，大家都要有意見啦。即係你唔可以設計間屋係淨係阿爸阿媽住得好舒服，啲仔女啊嗰啲其他又住得唔好噶嘛，咁係好影響我哋嘅衣食住行。咁樣，咁而家嗰個做法就係咁嘅，咁做咗個圖出嚟咧，咁就會刊憲，即係唔係刊憲，係刊登一個草圖啦。咁大家咧就有2个月咧係可以即係提意見嘅。咁提完意見之後咧，咁跟住咧就會有3个礼拜，大家可以睇下啊，原來其他人咧係講咗呢啲意見喎，咁樣，咁佢哋就可以即係再提出一啲即係意見，即係對於即係大家蒐集咗嘅意見咁樣。咁然後咧，城規會咧就會去進行呢、這、一個即係聽呢啲意見啦，進行呢個聆聽啦咁樣。咁佢聽完意見之後咧，如果佢唔改，即係覺得啊，你哋講啲嘢都唔係好有道理嘅，佢就即係繼續係嗰張圖咧，咁其實就完㗎啦呢、這個過程。但係如果城規會會改咧，咁佢就會再俾3个礼拜其他嘅人咧俾意見。咁佢聽咗呢一啲其他嘅人俾意見之後咧，佢就可以決定會唔會再聆聽佢哋嘅意見啦，定一話咧係唔聽啦，即係都係決定咗係點樣做就點樣做啊咁樣。嗱，咁而家佢提議嗰個改動咧，係有2大點好重要嘅，我會覺得。第一咧就係佢咧就會，佢就話咧佢而家就係會做一輪嘅啫。咁佢一輪係點樣咧？佢又冇好詳細講嘅，因為咧其實而家嗰個係有少少係3步驟嘅，因為你係2个月，跟住就3个礼拜，即係大家可以睇到2个月嗰啲人嘅講法，然後3个礼拜，咁然後咧如果佢作改動嘅時候咧，咁因為你個改動可能係會影響其他人噶嘛，即係如果你個改動尤其是如果大嘅時候咧，咁其他人就會咦原先唔關我事，而家關我事喎，咁佢就會有機會出聲啦。但係如果你得一輪嘅話咧，如果你改個改動係好少啦，或者係你都係順應咗即係大家俾嘅意見，做咗一個更加好嘅圖出嚟咧，咁通常到第二輪咧都冇咩聲嘅，咁就係 OK 嘅。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一刀切咧咁樣做咧係未必係最理想，尤其是咧係當城規會去作改動嘅時候咧，係有好大嘅改動嘅時候咧，咁佢就唔能夠俾真係其他受影響嘅人喺第一輪佢可能都唔覺得關自己事，咁但係到第二輪佢關自己事嘅時候，佢就冇聲出啦咁樣。但係另一個好重要，我覺得都好重要咧，就係佢嗰個提議咧，就係話嗱，以前咧，譬如我俾咗意見咧，咁城規會會邀請我去聽我個申述噶嘛。咁我唔去就我自己嘅事啦咁樣。但係而家咧，佢就話為咗更加聚焦咁去討論咧，就係由嗰個委員會咧嚟到決定邀請邊個嚟聽。咁 咁就有少少似譬如我啲學生投訴咁樣，有好多投訴，咁我就話好啦，咁我決定揀邊啲嚟聽啦，其他我就唔理啦咁樣。咁我諗我學生唔會收貨咯。咁我諗市民都會有呢個擔憂，即係如果佢覺得佢個申述係對於佢嚟講，對於佢個生活啊或者佢居住嘅環境係有影響，而佢咁樣講咗之後呢，咁就由委員會去決定啦。同埋一個好大問題呢，就係、是、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城市規劃條例裡面呢講得好清楚呢，就係、是、五個委員，即係只要包括其中一個係主席或者副主席呢，就可以決定啲嘢㗎啦嘛。咁、所以其實咁同埋即係我哋知道城規會嘅委員都係委任嘅，咁佢嗰個認受性已經唔係好高啦。咁佢嗰個即係決定人數又咁少嘅時候，咁大家可能都會即係即係又冇咗一即係一輪嘅即係即係講意見，然後咧仲係即係由城規會嘅委員佢哋係決定聽，即係邀請邊個嚟聽佢講，定有話唔聽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其中我諗好多人會擔心嘅問題咯。 但係伍美琴話，譬如頭先咧講到就係佢可以有幾輪嘅申述噶嘛，即係你睇咗個圖啦，然之後有三個禮拜俾大家睇啦，跟住又提意見啦，然之後佢聽完再改咧，又再三個禮拜咧，即係再俾大家去聽意見咁樣嘛。咁但係以往咧亦都有一啲人嘅舊病咧，就係、是、咁樣多輪申述之下咧，其實有啲人咧嚟嚟去去咧都係嗰班人係俾同樣嘅意見，即係喺你無論係聽幾多輪咧，都係聽到嗰啲嘅意見嘅啫。咁但係就會令到咧成個程序咧係延長咗啊。咁嗱，針對呢一度點樣可以處理咧？ 所以我頭先講咧就係話唔好一刀切咯。即係如果你第二輪，即係譬如你改動咧，已經係順應咗第一輪嘅民意咁樣，你估計應該都 OK 嘅，咁就 OK 啦。咁但係如果你第二輪個改動真係好大嘅時候，你會影響到其他人嘅時候，係咪需要去即係有一個酌情權啦？呢個係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其實係咁樣啦，譬如做規劃呢，如果譬如我哋喺倫敦做規劃或者喺外國做規劃呢，其實你去走呢啲正式嘅程序呢之前呢，其實就已經係即係政府又好，申請人又好，即係如果佢係即係有發展嘅話，佢係做咗好多功夫，然後先走一個正式嘅程序， 即係做前期嘅功夫。嗱，不如咁啊，美琴教授，因為都比較複雜啊，唔知可唔可以請你七點半之後啦，或者都睇下可唔可以同我哋再傾多陣啦嚇，再解釋一下咧你嘅睇法啦。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8,628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3,022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加到超过980,000宗。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醫管局呈報再多289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923人離世，年齡由11個月至到102歲，死亡率0.5%，87%人有長期病患。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市民明早7時起，除了可以透過電話，亦可以透過醫管局的手機應用程式 HAGO 預約23間指定診所，亦可以透過這個程式查閱指定診所的名額等情況。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昨天一日内有三名长者不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对于这几位老人家不幸离世感到非常伤痛，事实上他们年纪都很大，分别是89岁、92岁和98岁，而且入住院舍时已经有长期病患，亦没有接种疫苗，但不等于当局没有为他们提供照顾服务，医管局有向这些老人家提供医疗服务。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先说，昨天离世的长者年龄比较大，身体比较弱，他又说有要求团队检视和改善医疗情况，但希望大家理解，尤其是年纪大的长者并不容易找出他们的病情转变，这几位长者早几天的喂食情况没有出现明显异样。政府發現北區、沙田、灣仔和元朗多個地方檢測到污水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結果，會陸續向大約10万名居民、清潔員和物業管理員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包。政府表示，有關地方包括北區的嘉盛苑、軒晴間、華心村的和碧湖花園、沙田的富宝花园、利安村和锦龙苑、湾仔的丽德村、上林、龙桃苑、苑沙花园、翁毅轩、福兴阁、榕苑和光明台、元朗的天华村、天池村和天丽苑。本港勞工市場情況惡化，最新失業率是 4.5%， 較上月上升 0.6 個百分點，有157,900人失業，增加22,700人，就業不足率亦都上升 0.5 個百分點，去到 2.3%。 政府說建造業、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的失業率有相對明顯的升幅，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急升 1.9 個百分點至 8.1%。 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受第五波疫情影响，本港劳工市场急剧恶化，疫情严重打击和消费相关的活动，劳工市场短期内会继续受压。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天早上沿岸有雾，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启业村嘅意外，大约两分钟前清理好，咁但系交通仍然都系繁忙噶，车龙有大消散，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过咗常月道，咁就系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意外，虽然清咗场，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至于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龙尾而家去到深井东村。咁就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深井东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亦都系近住收费广场嘅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芜湖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咧，而家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嘅时候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咁我哋咧就同大家傾緊啦，係發展局啦有一個嘅建議啦，就睇下咧點樣精簡咧一啲嘅城規嘅程序同埋其他嘅相關程序，令到土地供應嘅時間咧可以加快嘅。電話號碼18723111，大家有啲乜嘢嘅建議都可以打嚟啦，同我哋傾傾嘅。咁啊，戴希立，我哋喺七點半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學者傾緊嘅，咁就請翻佢出嚟啊，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嘅教授吳美琴啊。吴教授你好， 你好， 系嗱，头先咧我哋就倾紧一个问题啦，就话即系喺城规条例之下，而家政府就建议咧，将以往嘅多轮申述咧都系压缩嘅，以令到咧就系减省一啲嘅时间啦。咁但系你就话即系引用其他地方嘅经验咧，可能就系喺个城规嘅正式程序开始之前咧，先做多啲嘅前期功夫。咁呢度又有啲乜嘢地方系香港可以参考嘅咧？ 如果在第二些地方呢，咁佢哋即係如果譬如話要做一個規劃嘅時候呢，咁好多時候一開始都應該係去首先要了解做規劃嘅地方嗰個在地嗰個狀況係點啦，啲人點樣用個空間啊，個地方佢嗰個發展呢有啲咩嘅即係強項啊、弱項啊，或者有啲咩嘅機遇啊咁樣，即係會做咗呢啲好詳細嘅研究啦。咁呢個研究過程都會係同翻市民呢即係一齊去商議啊咁樣。咁事實上呢，即係喺呢一個城市規劃即係條例一個全面嘅檢討呢，即係九十年代初期嘅時候呢，咁政府都係有一啲咁樣嘅即係提議嘅，即係喺一個做規劃嘅時候呢，點樣可以係讓唔同嘅持份者呢可以有多啲嘅參與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就即係冇咗即係繼續討論嘅呢一個呢一點啊咁樣。咁所以如果譬如喺譬如喺倫敦，咁好多時候佢哋嗰個規劃當然個制度有少少唔同啦，佢哋每一個嘅即係項目咧都會係即係規劃師都會去處理嘅。咁但係咧未去到規劃師嗰度咧，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你唔搞掂嗰啲市民嘅睇法咧，你去到即係嗰個程序都係走唔到落去啊。咁所以就要做多好多前期嘅功夫，咁到你個圖做出嚟，然後真係能夠可以滿足到唔同持份者佢嘅需要嘅時候，其實大家只係想你快啲做個圖啫，係咪？所以就唔會去阻住你去唔推行嘅咁。咁而家我哋香港嘅程序有一個問題，就係好多時候係要去到即係譬如你個圖出咗嚟啦，咁你有呢個機會俾人哋講嘢，咁佢先至有呢個機會講喎。咁所以咪會佔用咗即係嗰個時間，好想將自己即係覺得有受影響嘅地方啊，或者自己嘅意見喺嗰、那個。時機嗰度講出嚟咯，咁變咗就好似感覺上面咧，就係、是市民好多意見咁樣，咁但係因為規劃係眾人嘅事嚟嘅，因為所有呢個土地都係大家一齊要用噶嘛，咁所以其實係需要大家個聲音係被聆聽到，同埋即係佢嘅需要係被滿足到咯，呢個係好重要。 即係嗱，阿教授，我度請教你就係話咧，嗱，譬如你參考你認為外國比較成功嘅經驗。同現時政府依家最新嘅建議，咁我就想問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是、究竟你覺得最重要嘅差異，除咗頭先講嘅前期功夫啊，或者一刀切啊依啲問題之外咧，咁究竟外國一個比較成功經驗嗰、那個時間又係唔係短過香港，又一話仲長過香港咧？ 嗱，咁咧我就唔可以一刀切咁樣話啊，外國就係長啲或者短啲咯。咁但係當然喺好多嘅規劃制度裏面咧，都係好強調就係即係市民嘅需要係會係喺呢個規劃嗰度咧，佢係得到滿足咯。呢個係一個即係原則啦，係咪？因為如果你做一個規劃出嚟，大家都。即係大家係需要唔被滿足之餘，可能仲要即係受到唔公平嘅對待，咁呢個唔會係即係規劃應該要做嘅事情咯。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覺得咧就係、是、嗰個規劃咧最重要咧，就係、是、各方面嘅利益啊或者考慮咧都要盡量做得到，咁呢個規劃大家先至會滿意。 冇錯， 係啦，如果係啦， 似翻嗱而家呢個做法咧，一個例子可以話，譬如你屋企裝修。 咁設計師就就話 OK， 我聽曬你意見啦，嗱，而家你個個意見係咁，咁你有咩意見啦？冇意見，冇意見，咁於是設計師就去做啦。咁佢做完出嚟咧，就唔會俾你再去改噶咯，咁就係去推行。而家嗰個而家新嗰、那個即係佢提出嚟嘅做法就係咁咯，即係話咁大家覺得，如果大家覺得咁樣 OK， 咁就 OK 咯。 咁即係換咗句話講咧，今次嘅改動咧就。當然我聽你講咧，就似乎唔係好符合到依個做法啦，就只係做到縮短時間。咁但你就覺得依個縮短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大家想要嗰樣嘢，係咪咁啊？ 係啊，因為其實理論上，即係如果我用一個即係學術嘅角度，即係學術嘅角度同埋即係我對其他嘅制度嘅認知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都係討論緊，唔係最核心嘅問題。即係如果做規劃最核心嘅問題就係市民嘅需要有冇被知道同埋有冇被滿足？你個規劃係咪真係急市民所急？然後做出嚟咧係讓市民覺得啊，你真係做得好，不如你快啲做啦！我唔俾咁多意見啦。即係如果你咁樣做到咁咧，你就係最成功咯。咁但係好多時候點解市民咁多聲音咧？譬如我最近都有參與馬鞍山即係大家都唔知有冇留意啦，就係、是、一個。郊野公園對面一個潮州村同呢個馬鞍山鐵礦有關嘅一個咁嘅規劃嘅時候，咁你會覺得即係又近馬，即係又近呢一個郊野公園啦，隔一條馬路啦，跟住嗰個潮州村咧又會同馬鞍山鐵礦嘅歷史有好大聯繫，但係做規劃嘅時候竟然好似唔知道咁樣，於是就令到好多人。即係去出聲去發聲嘅時候，咁你會覺得呢啲係嘥咗呢個規劃嘅時間，因為你應該喺前期做規劃嘅時候已經知道曬呢啲啦。咁你做出嚟嘅時候，你就唔會做一啲即係令到市民會反感嘅一啲規劃。如果你冇呢個咁嘅，即係冇呢一步嘅時候，市民基本上都唔想理咁多嘢。即係其實香港人都好忙咁樣咯。 嗯，即系伍教授其实就觉得咧，如果系可以前期嘅考察做多一啲在地嘅居民嘅需要理解咗，咁然之后咧先至去做嗰个嘅法定嘅图则咧，咁变咗喺后边个整个嘅规划程序咧就可以压缩啦，亦都可以咧令到即系更快获得土地，个效果亦都可以喺翻度嘅。 不如我谂喺政府角度咧，就前期。都是他計算的時間嚟噶嘛，即係佢而家想整個，即係佢嗰個問題。 唔 係 啊，佢呢度冇講㗎， 佢冇講， 都係佢而家法定個程序。頭先我講咗啦，兩個月咧就係即係收意見啦，九個月咧就係嗰、那個。公眾即係嗰兩輪嘅即係諮詢啦，咁然後咧行政長官就可以有呢個權力咧，係再延長多六個月，咁夾埋啱啱好咧就係十七個月咯。 嗯，系嗱，另外一个都问题想问咧，就系佢今次咧，头先我都讲咗，佢牵涉到好几条条例嘅，咁其中一个嘅考虑咧，就系话系唔系一啲反对嘅意见，如果喺其他嘅法定机制系处理咗嘅时候，咁就唔需要喺另一个机制上面处理，咁呢一点咧，又有冇方法可以做好啲，既可以吸纳到唔同嘅意见，亦都可以系缩减个时间咧吓？ 咁就要睇下佢嗰啲反對意見處理咗係點樣咯，係啊，即係呢個都需要再去斟酌一下，即係點為之處理咗反對意見？因為譬如好似頭先講翻規劃嗰個程序咁樣，咁如果你改動咗嗰個圖係有好大嘅改動嘅時候，咁其實其他人係即係受影響嘅人就會冇得再出聲噶咯喎。 嗯， 咁嗰个算唔算系处理咗佢反对嘅意见呢？ 嗯，即系所以总体嚟讲咧，其实都系要喺前期嘅考察上面咧花多啲功夫，咁理顺晒所有嘢吓。 佢嗰个提议里面咧，佢有十二 A 咧，就系话要嗰、那个土地拥有人咧先可以去改嗰个图啊。 系。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一點啦。嗱，呢一點咧其實有少開到車嘅，因為咧就係2004年嗰個條例改，即係改，即係更改，即係更改咗之後咧，就係、是、可以即係我哋係可以話啊，嗰、那個圖可能做咗幾年已經唔合時宜咯，咁可能某一個土地用途不如改咗去咧，可以令到可能市民嘅生活會好一啲啊，那個土地利用可能更加理想啊咁。咁而家就冇啦，咁同埋就以前咧，如果即係當未有呢個條例改動嘅時候咧，咁就係唔係淨係業主係可以申請嘅，其實唔係申請咧，就係、是、可以向城規會提議 咁樣。咁而家咧就好似係淨係即係嗰個即係擁土地擁有人先至可以去申請咯。咁呢個就可能都會受即係都會有即係影響。雖然嗰個影響應該冇頭先講嗰個參與嗰個過程裡面即係你少咗一輪啦，同埋就係係即係個委員去決定究竟聽邊個講唔聽邊個講咁樣。 嗯，教授仲有最后一个都想问翻嘅，就係头先讲到啦，即係城规条例之下呢譬如个而家有个建议呢，就係由个委员会去到决定，譬如邀请边啲人呢做进一步嘅一啲嘅申述啦，就係话如果啲成员呢希望就个别嘅申述呢作出查究，先至邀请有关嘅申述人呢出席会议回答提问啦。其实喺呢度呢，如果係提出返一啲嘅准则同埋机制，譬如就是他按什么的方法去邀请那些人作出申述，会不会是可以释除到公众的疑虑呢？ 是会好一点，因为起码你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如果不是呢，就好像现在这样写呢，就是委员自己就可以决定到，那就是难免被人觉得有些主观啦，还有担心他们会不会偏颇。 好啊，多谢晒你，伍美琴教授，有机会再倾过，唔该晒，系中大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嘅教授伍美琴都同我哋讲咗，即系而家嘅城规程序咧，到底系点？电话号码18723，有啲咩意见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是有部分是涵蓋不到第24至27条所講的有關的一些行為的，所以這方面正正就是說香港國安法是可以彌補到堵塞到相關的漏洞。 星期六晚上9点，國安法事件簿，香港電台第一台。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咧点样去加快啊制造土地嘅步伐咧，咁啊立法会将会就住政府嘅建议咧进行会议去商讨嘅。咁电话旁边我哋亦都请嚟啦，就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自民建联嘅刘国芬啊。刘国芬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刘国芬，可唔可以同我哋不如首先好快地讲讲啦，睇完成份文件之后咧，你自己嘅总体睇法系点啊？ 我自己睇翻咧，整体上今次系可以拆墙松绑啦，咁亦都系将过去一啲比较重复即系或者系一个即系不必要嘅程序咧，系可以删减咗。咁而亦都系可以同步进行一啲嘅，即系可以唔同部门或者唔同条例即系嘅法例可以同步执行嘅时候咧，系真系可以加快得到现行嘅发展。无论由山地变熟地又好，或者系由即系私人市场去即系发展私人房屋都好啦，咁整体上面系香港嘅发展系可以即系加快好多嘅。 但系如果入到去细节嗰度咧，特别系关于收回土地条例啦，因为可能过往咧都有啲市民啊，对于收定土回条例，即系中间譬如系赔偿啊等等各方面咧，有啲嘅意见嘅。咁如果根据翻咧而家嘅相关建议咧，佢亦都会喺收回土地条例嗰度咧，有一啲嘅重要改动嘅。譬如第一个就系话，佢以往咧就要等个立法会做咗个拨款，然之后先至可能开展相关嘅程序啊嘛。佢而家就话咧，即系唔需要等咧有关嘅工程拨款咧，得到啦，然之后就已经可以开展嘅程序，令到个时间咧提早约18个月完成。对于呢一点，因为都牵涉到立法会啦，咁你点睇咧？ 我自己睇咧，其实类似嘅例子咧，过去喺立法会里面咧系有发生过，而亦都喺我在任嘅时候发生过。就是例如新界东北，新界东北都试过咧，就因为嗰个工程即系拖咗好耐啦，咁所以佢亦都系因为即系我哋喺地区上面提出，喂有啲喺第二期或者第三期阶段嘅工程嘅人咧， 佢想提早即係俾人收地上樓先喎。咁所以政府咧當時咧就係、是、未批准個工程，咁但係都係預留咗啲款項咧，係安排咗有啲人咧係收咗個寮屋啦，係安置咗佢或者上咗樓嘅。咁呢樣嘢其實係即係係有發生過嘅。我自己咁睇咧，就係其實如果喺個城規裏面，即係一旦通過咗去做一個公共工程。事實上講真，就算喺立法會裏面去審議都好啦，其實係一個早做同遲做嘅問題嘅啫。咁如果係俾佢可以啟動先，同人去核准咗啊，究竟今次收地邊啲範圍啊，咁同埋嗰個賠償金額大約係幾多？早啲啟動呢個程序咧，我自己覺得其實對於立法會監察個工程係唔會有太大嘅削弱，咁反而係令到可能嗰、那個。持份者或者業權人咧，係可以早啲同翻即係政府去傾，因為過去我哋成日見得到咧，就係、是、政府宣布咗一項工程啦，咁但係咧，因為未有即係撥款啊，或者係可能拉布嘅情況之下咧，咁喺寮屋上面嘅居民咧，就未發生工程或者未得到賠償安置咧，已經俾人逼先走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呢一個能夠同步。但過咗城規已經確定咗，因為公共用途而收嘅話咧，而可以同步展開佢洽談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即係喺平衡過之下可以接受嘅。 但因為仲有一點咧，或者都可以即係傾落去，就係、是、如果佢係因為對嗰、那個提出嘅反對意見，而係因為咧就係、是、補償事宜嘅不滿而提出一個咁嘅反對意見嘅時候咧，咁佢而家嘅建議咧就係呢啲嘅反對意見咧可能會係被視為無效嘅。咁呢點你又點睇咧？因為直接牽涉到嗰個嘅賠償金額嘅問題喎。 其實事實上咧，呢一點係將過去可能一啲唔清晰或者模糊嘅點咧。清晰咗佢，事實上喺城規嘅過程，特別係城規過程，其實任何嘅意見只係表達合唔合適由 A 用途變做 B 用途或者 C 用途，咁未涉及到嗰、那個即係土地賠償嘅價格嘅，咁所以其實過去就算你喺裡面表達咗唔同意嗰個價錢或者金額都好咧，咁其實佢都係即係會做咗一大輪功夫，但係最終佢都唔會將呢一個係視作為一個接受嘅理由。咁而喺個規劃嘅過程裏面咧，其實賠償金額就真係未必係合適嘅。咁但係去到如果佢真係用到收回土地條例嘅話，其實我認同咧，如果賠償金額都唔係一個即係反對嘅時候咧，對於嗰個土地業權人嚟講咧，似乎係有啲即係大石砸死蟹，或者係一個。佢哋可能就冇渠道去反映佢嘅意見，即係覺得喂呢、這個價錢唔公道都好，都似乎可能得個即係逼住要去接受。咁我認為咧，其實特別我哋過去喺一段時間都提出，喂而家喺個北部都會或者新發展區呢一、這個係做公屋，隔離50米，只不過冇納入係新發展區，佢又係做公屋。一個咧就賠1,300元，一個就賠即係800元，咁其實係唔公道嘅。咁所以我哋一直都而家係即係要求政府應該劃一啲嘅即係收地嘅賠償。呢、這、一個機制未出嚟之前，政府已經係率先話唔接受用賠償嘅價格做一個反對理由咧。我喺呢一點覺得係我哋係有保留嘅。我哋認為如果你要做呢一點咧，應該要同步推出一個。劃一或者係更新翻嗰個收地補償安置嗰、那個標準俾市民嘅。 劉議員我咧就想將個問題咧，即係我今晚聽到吳議員同你吳教授同你講咧，我就覺得好似啱啱兩個就相反嘅評價。嗱，即係我聽到你嘅講法咧，就係你嘅就話呢個係一個拆牆鬆綁，亦都即係基本上係合理地。加快和精簡了程序的，即其實這個是你的總的評價啦。咁吳教授頭先佢講咧，就覺得很多的準備功夫咧就做得很粗疏，就有些嘢咧就做到即比較一刀切，吸納意見咧亦都少了，而因為咁咧就其實個滿意度一定會低嘅，就仲搞到件事咧就即你快得嚟咧，就其實咧就好多反對意見啫咁。 咁點解你哋兩個差異咁大？其實個問題個核心喺邊度咧？就我都搞唔清楚啫。 其實你見得到咧，對上一次檢到呢個城規條例咧，係去到2004年，咁跟住佢執行咧要去到2014年。實際上你諗下十幾二十年嘅檢討同埋執行嘅時候，同今天嘅環境，即係我哋見得到幾多人係等住上樓啊嘅情況之下咧，呢一個城規條例或者發展相關嘅法例都好咧，係一定要作出一啲嘅改變同埋係即係拆牆鬆綁嘅。我哋好簡單睇得到，單單淨係改圖，由過去兩個月加九個月，再加六個月，去到而家5+2，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大刀闊斧嘅改變，而亦都嗰個縮短唔係話係冇即係原因嘅縮短，事實上就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喺個我先講點解要縮短啦，而家係可能佢會先問咗大家對呢個改變用途有冇意見，咁當大家俾咗意見之後咧，政府又要再問大家對市民俾嘅意見有冇意見，跟住之後再處理完之後再會拎出嚟問，喂，咁大家對於我處理嘅意見有冇意見？咁其實淨係呢一個九個月裡面咧，已經做咗3至4次咧比較重複嘅諮詢，咁所以但係即係佢即係將佢縮減為5個月，問清楚大家要表達意見咧，就好喺呢一個俾出嚟嘅時間裏面表達啦。咁我自己覺得係會比較有效啲，因為過去我哋見得到咧，通常好多人咧其實都會等 last minute， 其實佢可以有好多機會去表達意見，但係佢唔去表達，甚至乎去到殺到埋身或者最後一刻。甚至乎過咗個規劃先出嚟表達意見咧，咁呢個似乎就唔係一個即係公眾諮詢嘅目的。公眾諮詢嘅目的就希望喺一段時間裏面，大家去表達曬意見，跟住我去即係就住唔同嘅意見去整理。而過去亦都就住啲反對意見咧，冇一個即係時間表或者一個清晰嘅程序應該點處理嘅。今次其實亦都係釐清楚。其實過去講真啦。好多嘅反對意見搞好多次，最終都係想翻去行會合拍板。咁不如早啲去即係面對佢解決佢。咁所以我唔認同係會因快得慢嘅。 嗱，好快地仲有大概30秒。今次呢一個嘅條例嘅修改，需唔需要做公眾諮詢啊？你覺得？ 條例嘅修改當然啦，佢而家會上委員會啦，咁亦都會係跟住就委員會通過完之後會上大會啦。咁我諗會喺上大會嘅時候都會成立一啲標錦或者咩嘅，咁到時再睇翻即係委員會到時嘅主席或者係或者個法案嘅主席係咪會再舉辦咯？ 好多謝你，劉國芬。